嘅知則起為先分別分，就分別我濃，離諸色相，就無分別非。呢個佢若果形上文咁講啊，即係話離齊，我哋呢個攀緣心就無實體證。咁因為呢個攀緣心係因曾經有，咁曾經滅之時， 使個攀緣心啊徹底虛妄不可得，就説明呢個攀緣心咧係生緣啊，如同呢個行旅客。咁我哋成上文嗰啲道理啊，咁現在咧，我哋就話個物資則起為，就因先而有呢個分別之心啊，離開陰命就毫無自體性。咁即使分別我佛嘅三十以上嘅妙容呢個心啊，咁亦係有三十以上。你呢個分別心至生起啊，若是冇咗呢個三十以上，咁啊呢個妄心攀緣心亦都不可得啊，過離諸色相啊，就無呢個分別呢個獨立嘅體性。咁啊，如是乃至，咁如是咧，就係指上啊，所謂圓心層。與共呢個三十以上嘅色塵，咁啊緣上呢個精色二塵，而有呢個分別心。若是離開呢個陰性，離開佛嘅三十以上嘅色塵咧，就冇你呢個分別性。咁我哋成上呢種道理咧，我哋嘅如是啊，乃至到咁啊，超略中間所謂香。未觸法呢四種塵，因為塵就有六種啊。我哋既然講咗陰聲，就個佛説法嘅陰聲，咁啊色咧就十個三十以上。咁啊，既然啊因佛説法嘅陰聲，因為佛嘅三十以上而有你呢個攀緣分別心。若是话冇咗佛说法嘅音声，冇咗佛嘅三十二相啊，就冇咗你呢个分别嗰种啊攀缘心啊，咁啊当时你呢个攀缘心就系虚妄啊，就离尘无体，所以话现上嗰条乃至啊，超略其中包括所谓香味触同埋呢个法尘。即是说不单是因心而有这个分别心啊，还归于你的阴性，亦不单是因为有这个三十以上而有这个分别心啊，还归于这个三十以上，即使乃是因香而有分别，那么这个香尘灭之时，咁啊，呢个缘心就还于呢个香尘，因味有个分别，咁啊，呢个味尘灭之时，呢个缘心就还于呢个味尘啊。因触有你呢个分别，呢个触尘灭之时，你呢个攀缘心分别心就还于呢个触尘啊。若是话因法尘有分别。咁啊，呢个法尘灭之时，你呢个分别攀缘心啊，就还于法尘。咁啊，呢个分别心，既然系有可还啊，当然系如同呢个行旅客啊，就唔系呢个旅程嘅主人。咁就说明呢个攀缘心系生灭，唔系我哋嘅常住真心，个分别都无。就非色非空啊，虚舍离等就昧为名帝。咁始终个分别都无呢个分别呢，就属于呢个攀缘嘅妄想心。咁啊都无啊，就系佢所攀缘嗰种嘅境界。咁啊即系能攀缘就系分别心，所攀缘啊系都无嘅境界。 咁啊，乜嘢叫做刀无知境咧？就是、下边嗰句所谓非色就非空啊，何以叫做非色咧？就唔系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所以嗰种六尘嘅粗境，咁你叫做非色。咁非空咧，就唔系呢个出世一乘三乘圣人啊所证嘅第一二世真空之境，咁啊叫做非空。咁啊，既然又非色又非空啊，咁啊，原则呢个都无境界系点样嘅咧？咁啊，可以讲嘅似有，佢就非有啊；似无咧，佢就非无，系恍而忽就忽而恍啊，一种恍恍惚惚啦，呢种好寂静嘅微细境。若果你话说佢有嘛？但这种境界是没有色相可以表示的，但是如果你说它是空，它又不是究竟清净，所以就说它非色非空，就属于这个都无之境。那么此种这个都无非色非空之境，那么这驱舍离等的外道呢，佢就昧云离帝，咁啊驱舍离叫做牛舍，咁啊即系咧就末陀离嘅别称，咁啊中国话佢就不见道，属于邪见外道啦。咁啊呢种驱舍离嘅外道啊，佢以呢种非色非空嘅刀无之境咧，佢就昧云离帝啊，或者就迷也。咁啊，迷之非色非空嘅境界啊，佢就执为叫做明帝之境。嗱，咁啊，在呢个《大智度论》里边讲咧，佢话外道啊，就以呢个神通力，佢能观呢个八万劫以外之事。咁啊，佢八万劫之外咧，佢就明无所知啦。咁就叫做明初。咁啊，佢得此啊明景，就当为系真实，所以称为佢就帝啊，帝者就系真实咁解。咁啊，佢执着此种啊，所谓非色非空嘅都无境界咧，系为诸法嘅真实体证，咁就叫做明帝。咁啊，此等外道以此种嘅明帝啊。所谓非色非空都无个境界为法，为佢所言之境啊。咁啊，若是话离开此种非色非空都无嗰种嘅明的法尘啊，为佢所言之境咧，咁啊，佢呢个能分别心嗰个体性，亦都不可得啊。佢话离诸法缘。咁啊离咗咧呢种非色非空都无嘅明帝嗰种嘅境界啊，都无分别性啊，都尚且冇佢呢个分别心，因为外道啊，所以嗰种非色非空都无明帝境咧，先至有呢个分别心啦、啊。佢系极其微细嘅，都尚且系生死根本啊，尚且系个生生灭灭，咁就脱离。咁啊，外道所言嘅嗰种嘅非色非空，都无明帝之境咁微细嘅，都尚且灭之时，佢呢个分别心都尚且无啊。随境而灭，何况你阿难啊？因佛因性而有分别，因佛嘅三十以上形容啊而有分别。咁啊，呢种因性与三十妙以上嘅妙容啊，呢种境界系粗中之又粗啊。咁啊，当然。是个生死根本啦，就即是话，咁啊外道啊， 嗰啲咁微细嘅境界，咁啊为佢所缘嘅境啊，咁啊都属于咧境灭之时，佢呢个咁微细嘅分别心亦都随境灭啊，何况啊你阿难所攀缘嗰种境界咁粗嘅，啊当然亦都系按境灭之时。你的生滅心亦都不可得啊！咁啊，説明呢個攀緣，呢個生滅心咧，係的確屬於呢個生死根本啊！咁你仲唔快啲捨離？佢話執與心性都各有所話，就雲何為主咧？咁啊，因陰性而有你個分別攀緣心。咁啊就还于呢个阴性啊，咁啊因为佛嘅三十二相妙用嘅释法啊，而有你呢个分别心，咁你呢个分别心就还于呢个释法。若是我因香而有你个分别心，咁啊呢个分别心就还至于香啊。咁啊若是因未曾而有你个分别心。咁啊，呢个分别就系还之于微啊。若是话因速尘而有你个分别心，咁你个分别心就还之于速啊，乃至为因明帝啊，所谓非色非空，都无嗰种个微细境界而有呢个分别心啊。咁你呢个分别心系还于呢个明帝。咁啊，执你阿难呢个分别缘心啊，点样来？咁就还归边一处啊？咁就各有所还。咁啊，既然各有所还，就属于生缘啊，那系个客人就唔系个情主啦。所以话云何为主咧？点样可以讲得啊？是你的人用你的分别心呢，是从哪处来，又还归哪一处，各有所还，那么有生的即是有灭，那么怎可以作为是你的不生不灭的主人用呢？那么执与心性各有所还，就云何就为主。个阿难，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圆心，就云何无还？云谁哀悯？就云我先说。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叫做就体别解嘅第二科，明是见性无还。如同呢个天上嘅月亮，咁啊上文咧，即系上一段嘅经文，就系把呢个圆心咧系可以还嘅，你点样来就还归边一处啊？咁啊证明你呢个分别心系生灭，即系如同呢个行旅客啊。咁啊始终呢一段经文咧。就是显这个见性是无还，那么无还就即是无生灭呢，就如同这个天上的月亮，那么就不同这个圆尘的分别心呢，如同这个水中的月影一样，是彻底虚妄，那么就叫做是见性无还，是如天上月啊。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正则就知醒，第二科就正是无还，咁然就第一科咧，佢就成则就知醒，就系阿难成佛则其以呢个圆心听法，此法的亦言非不法性。咁你阿难若仍然系执呢个圆心不舍，咁啊呢个攀缘心系生生灭灭有可还，岂不至你就成为断灭无心啊？ 咁啊，说明呢个原心系有好多嘅过患啊。咁啊，应该要写嚟，仲要早啲、快啲写嚟。但系我哋呢个妙明心啊，未悟啊，阿难话即使上来佛开示啊，咁啊坚有开合，唔系即使上来佛说，咁啊一切外境有开合。但是这个见性是无开合啊，虽然听了这种道理，但是未曾呢是透彻了解啊，所以呢现在就再要请佛开示了。我说阿难言，他说若我心性就各有所怀，那么因为上来佛说这个贪缘心啊，离咗心阴清就冇你呢个分别性啦。又话离诸色相冇你呢个分别性，又话离诸法缘啊又冇你个分别性。咁啊，说明啊，你呢个贪缘心系各有所还啊，又问何为主咧？就好似世间人一样啦。你借一件物件暂时用下，咁你既然借嚟用啦，你喺边个地方借啊？咁日后咧你就还翻于边一个？呢、这个一定啊！啊，咁若要话系自己嘅物件咧，咁啊，既然唔系借翻嚟嘅，系自己噶，咁啊，当然亦都咧唔需要还。咁我哋呢个攀缘心亦复如是啊，咁啊因何种境界而生起嘅？咁啊呢个攀缘心就还翻于边一种境界啊？咁啊说明呢个攀缘心咧就有所还。咁啊既呢个攀缘心、分别心、妄想心系有所还啊？咁啊，乜嘢系叫做无所还呢？所以阿难话：得如来说，呢、这个妙明圆心啊，温和无还，只得正式请佛开示啊。所谓呢个妙明圆心啊，我哋点样啊，先至系叫做无还呢个见性咧？唔系自己唔懂啊，所以就要请佛咧就开示。不为谁的哀悯啊，为我宣说，就是求佛啊哀念悯念，是为我等阿难及诸苦恼众生啊开示这个无还这个见性，使我等呢既然知得啊这个见性是无可还，见性是不生灭，那么从此依之而修啊，咁就可以早日离开呢、这个生生灭灭啊，有攀有分别嗰种嘅攀缘心，而使自己咧早日啊离开呢个生死根本啊，咁啊依呢个涅槃根本而修。吉佛告阿难，佢且要见我就见精明如，佢此见就虽非了精明心地如。第二非是也，咁啊，这一段经文咧就属于啊正是无话，就是、佛咧系正一开始呢、这个见性啦，系无所还嘅，系独立嘅，系超然嘅，系无生无灭嘅，咁就叫做正是无话。咁你又分为三波啊，同埋初波。就越地二显法体，第二波是以可还就是显不还，第三波就是结不还是本心，现在是第一波就越地二显法体。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就天上的第二月也就显示啊这个见性是无还，那么属于方便显，就是问你阿难见我佛的三十以上那个见性， 乃是精而不杂，咁啊不为景转嘅，所以话且与自我，咁啊佢哋见精圆明啊，咁啊见我就即系见佛我嘅三十以上，见精咧就说明啊呢个见性咧系精而不杂，系不为景转啦。咁啊明圆咧就系说明啊我哋呢个见性系明而非暗。能够遍照万法，咁就叫做明圆。咁啊，呢个圆明见性咧，就系本来具足，唔系从外而变来嘅。咁啊，亦都说明此个见精明圆咧，既然系如呢个天上嘅第二月啦，咁啊，属于大妄而显得。咁啊，呢个大妄显真系属于呢个第八识嘅见分。咁啊，此个第八识嘅见分咧，就系遍于我哋嘅六根门头，所谓在眼系叫做辨精啊。咁啊，如果在耳咧，就叫做闻精啦。咁啊，在鼻系叫做嗅精啊。如果在舌根咧，就叫做常精。在身根叫做觉精，如果在这个耳根就叫做知精。那现在始终的闻叫做见精明圆，那么在眼这方面来讲，所以我就叫做见精明圆。他说此见的虽非妙精明心，那么此个妙精明心呢，那么即是天上呢原来这个月亮，即是第一的月亮。那么以这个第一的月亮呢，就譬如我们这个绝代的妙精明心的本体。那么但是此心因为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我们叫做妙啦。那么此心呢是纯真无妄，那我们说的名为叫做精。此心大用常存，能够遍照万法，咁我哋笑得做明啦。咁有呢个妙字咧，即系提中个大字；咁呢个精字咧，就提中个顶字啊。呢个明字提中个佛字，所以妙精明心咧，就系绝代真心，系我哋当人本具。个大佛顶礼，咁啊，但系上一句嘅见精明圆就属于大妄显真啊，系对境显心。咁啊，始终嘅妙精明心咧，就属于绝代嘅真心啊，系无境可对，系纯真无妄。咁啊，现在呢个经文讲啊，此个见精明圆呢个见性，虽然唔系绝代嘅妙精明心，但系咧对于第二月啊，就非是月影。嗱，咁啊，天上点解会有第二个月亮咧？就令人可能嗰对眼啊，咁有啲痒痒地。咁佢用个手去捽下啦，咁啊捽得两捽咧，就可能系眼花啦。所以佢以后望上个天空之时，佢就见到啊呢、这个真月个旁边咧，咁啊多咗一个月，咁啊因为佢捽嗰只眼啊有呢个第二月嘅，但系水中嘅月影啊，咁啊彻底虚妄啦。就因为呢个天上嗰个真月啊，咁啊由于冇呢个云雾遮障，所以人间有水嘅地方咧，咁啊都有呢个月影，咁就名为咧叫做月影咧。嗱，咁啊第二个月就譬如呢个见精明圆嘅见性啊，咁啊水中嘅月影咧。咁就譬如呢个妄想心、分别心、呢、这个攀缘心、 是真烈，是彻底虚妄，如同这个水中的月影。那么天上第一个月，即是就是我们常常见到，就是那个月，那么它就第一月啦。那就譬如这个绝代的明星而生。那么第二个月，它虽然呢是捉下那只眼而有，那么都不是这个真月，但是它跟这个真月呢无别体性。它之所以发生有第二个月呢，无非是它的手啊，它捉下那只眼，那么这只眼呢捉得耐的有些花花地，那就见到啊这个真月的旁边呢多了一个月。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立即放手，他不再捉他那只眼了，等于说那只眼呢就不花了，那么那只眼不花就没有问题了，那他就在这个第二月之中啊，他就见到这个真月了。因为第二月呢不捉眼了，第二月都没有了，那么他所见的就是这个真月，那就是我人人平常见到那个真月。那就譬如这个见性明缘，这个见性啊，它是大妄显真，对境就显心，所以虽然不是啊这个绝代的明星明心，因为他离开这个真心不远啊，他是属于八色中的见分，离开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不远，所以若是依此啊，这个见性修啦，咁啊见妄若除，当下就是一个完完整整啊不生灭的心性。咁啊，若是话水中嘅月影咧，咁佢与呢个天上嘅真月啊，可以讲咧就有虚实之时，咁啊亦有天渊之隔啊。因为天上嘅真月系实在啊，但系水中嘅月影咧系彻底虚妄啊。你响呢个月影嗰处求真月，又点样求呢？你在这个水中的月，你想捞起它上来是无法捞得到的。那这个真月就在我天上高高在上，但是这个月影呢就在那些千年之水那处，那么一个就在天，那么一个就在地下之水。所以你水中捞月影啊，你就永世都难得啊。咁就譬如呢个缘心，我哋呢个分心啊，呢、这个妄想心啊，系属于咧系生生灭灭啊，与呢个妙精明嘅绝代真德嚟到比较一下啦，系完全两样啊。一个是真实绝对不假，一个是因尘境有啊，尘境灭之时，此个分别亦都不可得。咁如果你依此啊无实体性嘅攀缘心去修行，如同喺水中捞鱼啊，你即使空修行啊，亦都无法证得呢个绝代。这个妙精明心，但是始终是有个问题，阿难所求的请佛开示的是真心，即是绝代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么何以佛呢不直接开示他这个纯真无妄的真心呢？要曲为止时他这个大妄显真的见性，那么答案就说这个纯真绝代无妄之心，虽则是众生本具，但是迷来已久啊， 就唯佛独正，咁啊即使系等觉菩萨啦，咁啊尚有最后一份微细嘅真相无明，未曾破尽啊，都唔能够真真正正显示出来。咁何况等觉以下十地菩萨啊，又何况十地菩萨之前所谓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又或者乃至到三贤位之前啊，呢、这个地道嘅凡夫啦、啊，又点可以啊，能够即时之间就开示佢呢个绝对无妄啊，呢、这个不生不灭嘅真心啦、啊？咁啊，同时使个大妄所显。这个见性他这个真虽然未绝对是纯，但本体是不变，而同这个金在矿，我们看那些矿就即刻知道有金。那么如果那些求金之人舍了这个金矿，又怎样有这个真金可得呢？你就在这个金矿之中，你只要多一番个锻炼的手续啊，那些真金就即时显露。咁就譬如所谓呢个大妄显真，所谓对境显心呢个见性，虽然呢唔系绝对真心，如同第二个月啊，唔系呢个真月，但系第二月。距离这个第一院没有几远，就在这个真月的旁边，只不过是多了捉一捉那只眼而显现的。你若不捉那只眼，你就在这个第二院就见到这个真月。那么我们众生因为迷来已久，若是能够在这个大妄显心这个见性去用功去修行，只要一念觉啊，就是这个纯正绝对无妄的真心啊，就如同啊，你就在这个金矿之中去采啊，就可以得到这个真心一样。所以历代祖师啊，都是本于佛的意思，做一个善行，都是多在这个六跟门头之中啊，接引个学人，或者事必停权，或者一棒一学啊，都无非欲令呢个学者亲自向呢个自身之中摄取呢个本来面目啊。如同只要我哋放手，唔捉嗰只眼啊，就第二宗当下。就是见到这个真月，就绝对呢不是这个水中的月影，等于说不是啊，以妄想心去修，因为水中的月影无法求到真月啊，等于说以这个圆心分别去修，空接修行都无法证到啊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此处这个大妄显真呢，都是纯粹啊，是为我们这个众生的基情而说的，也是佛的大慈悲啊。所谓曲随方便，也都好像一个老婆婆那样呢，所谓慈悲心切啊，弯低的腰呢，来都提携他自己的孙子一样。我已经细听金刚自语无所云地，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冬夜黑月，云雾晦明，则伏昏暗，户游之隙，则伏见通，长与之间，则伏观勇，分别之处，则伏见缘，还虚之中， 就偏是空性，屈服之量，则以分尘情制敛分，又观清明安宁，以行看此诸变化相，则吾今觉还本所因处，故云何本因安宁？此之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嘅不明？明因属日呢，就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乌流，涌还长雨，圆还分别，还虚就还空，屈阔就还尘，清明就还净。则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虑，与见八种见精明性啊，就当欲垂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就无复见暗啊。虽明暗等种种区别，就见无区别。咁啊，这一大段经文啊，就系正是无还嘅第二波，名为佢哋以可还，就显不还。咁啊，就阿难尊者咧，佢因为上文就请。这个不还的妙明原心，但是此个不还的妙明原心啊，那是无形无相，是无可表示，所以佛呢就以这个可还之境啊，就显示这个不还这个真见性。佢话语音就细听，就金刚。与无所还地，咁啊第一句咧，语应谛听就属于界听，咁啊第二句咧，金刚是无所还地啊，就属于许说，就系佛开示八种境，所谓明暗通塞就色空清浊，八种境咧都有可还。但是不能不切见八种境啊，这个见性呢是无可还的，就是属于呢佛以八种境有可还，显明能见之性呢是无可还，所以就要阿难及诸大众啊，就要谛实而听，明八种境既有可还，能见八种境之见性就无可还，等于话若见无呢个可还之境啊，咁就显不出呢个无还之见性啦。我话阿难，此大广堂就洞开东方，人轮升天就则有明月，中夜黑月就云雾晦，则复。就分暗物，嗱咁啊，在八种可环境之中，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明暗一对，咁啊，明与共暗，咁啊，成为一对，咁啊，此大广堂就系佛讲经说法之处，就叫做广堂，咁啊，洞开东方。咁啊，就打开呢个讲堂啊，向东嗰一面嘅大门。咁啊，日轮就升天啊，咁啊，日轮就即时系日嗰边。咁啊，经常讲咧，系用呢个天玻璃宝锁嚟，系有五十一由旬嘅中广，就系、是、观音菩萨啊，系应世之处。咁啊，升天咧，本来呢个日轮啊，就从东就至南，然后咧就西北。所谓日月系绕须弥啊，系日间就分昼夜。咁啊，现在说话升天咧，就系随顺啊，我哋呢个人世间说噶，我哋人世间啊，太阳出啦，太阳渐渐升起啦嘛，咁所以随顺世间人而讲咧。就说佢为日轮啊，升上呢个天上，咁啊明耀啊， 則有靈耀的靈耀呢，就是日那種的光輝啊。咁啊，太陽未出現，咁啊，大地都係黑暗噃。咁啊，如果太陽初出啊，咁啊就有呢個光明普照啦。咁啊，中夜嘅月嗱，咁啊，中夜就即係半夜。咁啊，月咧本來無黑白嘅，我哋點解叫做黑月呢？就因為上半月由初一開始，初二、初三、初四啊。咁個月亮咧就自展出啦，咁啊至到啊十五，咁啊呢個月亮咧就好圓滿啦。咁啊月亮圓滿啊，咁如果冇呢個雲霧啊，咪當然大地都好光猛，即使喺街上唔開燈啊，咁啊啲月亮照到都好光猛啊。咁我就叫做白月啦。咁啊如果下半個月從十六十七，咁啊慢慢開始嗰個圈咧，就有所欠缺啦。咁啊一路到廿八、廿九，如果月達三十咧，咁啊嗰個圈一缺啊缺啊缺就冇曬嗰個圈啦。咁啊冇圈就當然係冇呢個月個光輝啦。咁所以我就叫佢做黑月。咁啊現在可能啊，咪屬於下半個月，而且咧。又是半夜，咁當然就冇雨，咁啊冇咗呢個月亮個光輝啦，咁我就叫做黑月。咁啊月咧就即係月宮殿，就係天水晶寶所成啊。咁啊經常講嘅四十九由旬眾果，就大勢至菩薩咧應世之處，個雲霧就晦明，就則伏。昏暗就因為有嗰啲雲咧去掩蓋啊，咁啊有嗰啲霧咧去遮住，所以嗰啲星光咧就唔能夠發揮啊，就變成大地都黑暗，只係見到呢個暗象啊，咁就叫做雲霧晦明，則伏係昏暗，咁啊説明呢個明。暗之上咧就各有來處，咁啊太陽出，咁咪有光明咯。咁啊如果夜晚啊冇咗呢個月亮，咁啊黑月，咁啊冇光咯。啊咁啊或者呢個雲霧遮住啦，我哋所見都係暗上黑暗咯。咁啊説明咧呢個光明係從呢個太陽來啊。咁如果夜晚咧系冇咗呢个光辉咧，就因为嗰啲云雾啊系遮住嗰啲星光，就因为属于下半月，咁啊渐渐个月都冇啦，咁就必有呢个月嘅光亮咧，咁就说明不管系明以共呢个暗啊，两种相咧都有佢嘅因由，有佢嘅来处。他就互由之隙就則伏變通，長與之間就則伏觀勇，只就是八種境界之中通與共失是一對，所謂通失是一對。那怎樣他們有通啊？他說互由就之隙，即是那些門呢將它打得開開，當然是可以通得過啦。咁啊，即使都系一条罅啫，你个门咧唔系完全打开，甚至乎连个窗口嘅啫，你只要掩开少少，有条少少嘅罅，咁你佢就通咗啦。咁啊，说明呢个通嘅来处啊，就因为打开个大门啊，咁啊或者少少咧打开嗰个窗，咁啊见到有呢个通啦。咁啊，長與之間就則伏觀勇啦。咁啊，如果前後左右有縫牆，咁再加上有上蓋啊，咁啊高樓啊，好啦，咁啊高樓就有個樓頂啦。咁啊四面都係牆，咁啊當然咧就冇法子通得過去啊。咁啊通唔過去，走唔出嚟啦。咁啊叫做籠塞啦。 咁啊，说明呢个勇失咧，就亦有其来处啊，就因为头顶有上盖，以共四面都系墙啦，咁啊冚唪唥都塞住啦，咁就叫做塞。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说明呢个通以共呢个塞咧，都有其来处。通系打开门啦，塞咧就四面都系墙。个分别之处就则复变圆啊，个环虚之中就遍是空性啊，此就系明八种之中色空一对。嗱，分别之处即系眼前个分别之境，例如山啊、地啊、林啊、泉啊，咁啊则复变圆咧，圆啊就即系呢个尘缘外境嘅之别。好似山是高的，地是平的，林呢是茂密的，泉水呢是流动的，那么彼此之上是不同，但分别之处就是不同之处，但环虚之中就遍是空性，就说明这个空性广大是幻明无知。那么此一经文呢，就说明这个色与共空都有其来处，同埋向下问唱，浮于明日。